十個有九個半都不知嘅，跟住最尾是我要去到去喊曬口咁同個外國人講，即係嗱，我問十個有九個半咧，九個半嗰個係當地即係本地嘅職員啦，即係講普通話嗰啲啦，跟住咧全部都不知道，耍手擰頭嘅。跟住賽場入邊咧又冇個牌凍住，喂你幾多點幾多點咁樣，跟住咧直至到問嗰個外國人，即係佢係穿著住嗰啲賽車，我諗賽車維修啲工作人員咯，我諗。跟住咧佢就答我咯，跟住話：哎呀，我喺香港miss 咗個簽名會，我特登飛過嚟㗎，你話俾我聽啦，唔該你啊，唔該你啊。跟住咧佢就俾我感動咗啦，咁就講。其實唯一一樣嘢咯，唔係咁好嘅。咁跟住，但係呢個地方好大，我係琴日第一日嚟啦，琴日未正式賽車，咁第一日嚟，咁咩熟悉一下場地啦，跟住係蕩失路咯，即係本身我喺右邊出嘅，跟住咧去咗左邊，咁就即係你唔好淨係話左同右嘅分別，即係我去咗左邊嘅時候咧，係要兜翻一大個圈，我諗起碼行咗15分鐘先去翻右邊咯，完全黐咗線。咁但係呢度咧係好多廁所嘅，你睇下，其實好大。跟住啱啱10:0010:03有個簽名會啦，係電動房車嚟嘅。咁啊，好彩講得切佢。點解好彩講得切咧？因為咧，我喺酒店嗰度咧，本身諗住喂有的士咁 OK 啦，搭的士斯斯然。跟住點知原來今日封路係冇酒店，唔係冇的士肯嚟我依間酒店嗰度。跟住搭旅遊巴。旅遊巴是9:50才開車，但是個簽名會是10:15，哇！跟住即刻飛奔過嚟，你見到我已經融曬啦，所有嘢係因為真的很熱。跟住好啦，而家可以看下美食區啦。 I would love to continue speaking to Alan McNeish, but I need to get a selfie with him. So I will probably let Sophie and everybody else introduce the whole team DS to Chi. 都好多好多嘢啱我食嘅呢度，咁但係暫時熱到你根本就冇心機食嘅，我想講，覺得有啲公仔啦。賽車展區其實很多的，我看到有個其實很辛苦的熊仔，那我跟他拍照。 Hello Greeting、yeah. Hello Hi. 好了，我才不知道在做什麼，好了，接著賽車區啦，這裡有些賽車啦，賽車黐咗線，我已經成個腦都係錯咗，呢啲電動車係啦，因為呢個係電筒方程式嘅關係咧，所以佢展出嘅車都係電動車嚟嘅。OK。 Thank you. 頭先就發生咗一啲事，咁我去買嘢，跟住完全佢話冇得找錢喎，咁咧就好有幾個熱心市民，哎呢度唔知係咩嚟，好啦，跟住有幾個熱心市民就喺話，哎我幫佢俾啦，即係其實爭5蚊嘅啫，因為佢冇得找錢咯，我真係未見過喺度開鋪頭係唔可以找錢，跟住就系咯，佢哋帮我俾，跟住我俾翻你啦，俾翻你啦，因为我有张10蚊嘅，其实咁佢帮咗我，谂住直接俾10蚊佢啊，咁样唔使啦，唔使啦，真唔使啦，咁样，哇，呢个系好人好事嚟嘅，系啦，表演紧你睇啊，究竟发生紧咩事咧？喺边啊？喺呢度，呢个系咩？呢个系民族舞啊！其实后面還有一些小食摊位的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我已经，你见不见到我滴晒汗，成为全场瞩目嗰个，有好多赛车，我好想排队啊！咁但系呢个要取舍，因为阵间就系排位签名。我上次喺香港咧，喺唔喺度啊？队尾，如果你话是喺队尾之后咧，就可能唔得。我上次喺香港就系喺队尾之后，哇！嬲到我真系黐咗线。咁所以我今日咧要早3个钟嚟排队。其实而家差唔多要经过我喺香港嘅教训咧，我而家早咗1个钟嚟排，跟住咧我而家排紧第3位，应该签到啦啩耶。 三倍 ，eight 倍。 終於簽完，你睇下幾多人，好多人冇得簽，你睇下，頭先好驚險，好驚險，咁我排第3個啦，跟住咧，我諗住10拿9穩，咁其實我係影咗相嘅，跟住我開咗個 apps 啦，即係嗰啲美顏嘅 apps 啦 ，OK， 跟住影相，跟住咧，其實我個個都影到，但係點知咧，佢有啲係儲存唔到咯，跟住嚇死我。跟住偏偏係 Motara 係儲存唔到喎，跟住點算咧？我出咗去睇，跟住我即刻跑翻去嗰、那個排隊位嗰度喎，跟住我睇住死啦！我係隊尾再隊尾嗰啲嚟嘅喎，死啦！會唔會有機會咧？跟住咧超恐怖！跟住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俾500蚊人仔去賄賂佢哋，即係賄賂前面嗰啲人。跟住咧，我哋俾我排隊啦！我諗咗一大堆嘢啦，跟住咧。好彩排到啦，唔使嘥錢啊！跟住咧排我後面後兩行嗰啲人咧已經入唔到嚟，佢封咗路。即係我睇住佢拉嗰、那個，睇住佢拉翻嗰、那個封路嗰個嘢咧，跟住我就安心啲啦。即係我排緊隊就一定有啦，因為佢冇封我啊嘛。哇，勁恐怖！跟住我即刻影相咯，跑過去，乜嘢都唔理。跟住咧， 我買了件衫，然後呢全部都是車手簽名，陣間可以影俾你哋睇。哇，好開心啊！終佢哋喺我後面經過，嚇死我！我真的以為今次飛到過嚟大老遠又影唔到相，好彩真係早咗排隊，然之後之後仲可以趕得切，好彩好彩！哇，真係啊！我係咁心諗，一定要俾我過到，一定要俾我過到，好彩過到。跟住我俾大家睇下件衫， 咁可以睇到本地人咧。即係頭先遇到嗰啲都係喺外國搭飛機，唔係即係總之係搭飛機過嚟特登睇咯。即係你話三亞，即係頭先遇到嗰啲都係喺外國搭飛機，唔係即係總之係搭飛機過嚟特登睇咯。即係你話三亞本身嘅人應該係佔得好少數，同埋未必會未必會買看台飛啊。即係可能就咁純粹喺嗰、那個休閒區嗰度玩下咁樣咯。系啦，咁就系比赛啦，期待。 那2019/2016方程式 FW 第三亚站呢即将开启。所有观众，好，绿灯熄灭，来看。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盏红灯，四盏红灯，五盏红灯全亮，熄灭，比赛的开始。现在以非常稳定的势头往前行，然后被说阿斯想要去挤这个位置，能够挤到。 整个赛程包括电池都已经被冷却，那么我们需要赶紧让赛车进入到比赛状态。 哟好啦，多謝各位收睇達人在線啦。今日呢你嗱好明顯唔見咗彩，你就知道佢咗邊度啦，係啦。喂高 Sir， 頭先我播緊片段嘅時候呢個口噏噏，你講乜嘢？ 我講乜嘢？我如果叫我喺香港搭飛機去三亞，即係海南島嗰度啦，睇呢個咁嘅賽車啦，我話呢我係唔會去嘅。你就俾多1000蚊等啲台嚟，我都唔會去嘅。 係啊，點解咧？ 點解？係 啦， 第一有人逼啦，係咪？頭先阿彩妮都話啦，由酒店去到呢個賽車場係冇的士去嘅， 嚇， 就搭咩的士都去唔到嘅。咁仲有你做咩攞咁多辛苦嚟身啫？係咪？仲有睇見佢個片段裏邊咧，曬到紅卜卜。你都知啦，佢皮光肉滑，係咪？翻嚟救下狗個啦。 嗱，咁其實咧就咩事咧？都冇咁癲嘅嗰件事情，係最主要咧。佢之前喺香港睇過呢、這個叫 Formula E， 就係香港即係搞埋嗰啲咁賽車啦。咁佢成日懶係自己去車迷咁樣啦。咁其實冇人理佢嘅，係啦。Even 我都唔理佢嘅。咁佢咧就自己上次咧就我聽佢講嘅，點解佢咁熱衷要去呢一個比賽咧？因為佢有個偶像，我都唔識嘅。但係佢講咗兩個成撚日講，講緊到我都入曬腦啊，叫莫差啦。咁啊，總係鬼佬一個啦，屌你個撚個鬼佬一樣樣 嘅啦，西人啦嚇，係啊， 即係總之個撚個都好似佢咁嘅樣咧，西人啦， 係啦，即係西人啦。 咁都唔係問題嘅，問題係乜嘢咧？佢話俾我知好撚嬲，我話排緊隊嗰陣時咧，即係本身係簽名噶嘛， 係啊， 排緊隊嘅時候咧，咁就到佢嗰個位咧，有條鬼佬截撚咗佢，截龍喎喺佢個位度，但係排咗幾粒鐘噶咯， 係啊， 截撚佢，哇嗱，其實真係咁嘅，即係當然啦。正常嚟計，睇人性格啦。我如果我好撚中意，屌你老味，你死撚開，我死都要衝入去噶啦。即係我哋啲節目開中資噶嘛，一衝撚完，屌你衝啊咁樣樣啊嘛。咁但係佢又懶怕醜咁樣嘅。我話點解你唔衝埋去咧？佢話：人哋唔俾嘛，連個戇鳩啊！你撚得佢啊？你賴死，你坐地下咯。 其實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話啱啱截到你自己 啱嗰個位， 我話俾你聽，我死到我都去褪埋前面噶啦。因為點解咧？點解個個唔截截到我啫？你即係截到我前面仲有五六個啊嘛，你截住，咁我都冇聲出啦。但你啱啱截到我， 截到佢， 你係咪即係？有歧視我咧，歧視我當我靚妹啊！ 唔講呢啲啦，唉，話撚知佢啦。咁啊，佢又好撚戇鳩地咧，就走去買啲機票去三亞，就睇、就睇佢嗰個世界巡迴噶嘛。下一站就三亞。如果再唔睇咧，佢再下一站咧，佢就去撚咗，去撚翻外國噶啦， 係、 去翻外國，唔知巴黎定邊度噶啦。哇！跟住佢話最後機會就係真係翻大陸啦。咁啊，嘣一聲就買張機票就飛撚咗去大陸，就即刻睇，係啦。佢仲要係。一個人去喎， 咁而家我睇佢啲 一個人嘅啫喎，死咗唔知咩事喎。 咁啊，仲有佢，我見佢都係揸住個自拍神棍啦。初時 唔係我叫佢影嘅，因為咧我話 唉，是忍蛋啦，你去到又好咩都好，你俾嗱，因為咧，其實有樣嘢，因為我佢呢啲嘢，佢又決定咗做噶啦。咁你諗下有咩？佢既然決定咗做，你諗下裏邊有咩價值喺裏邊先？咁既然要揾到價值啦，咁我就話不如咁啦，屌我而家我有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，我從淨係見到香港有辦呢個賽事啫，佢世界各地佢都冇特登擺出嚟嘅。不如你就以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去揾到三亞呢個地方。咁就睇下佢哋點樣辦啦，同香港有咩分別啦咁樣。咁佢都話俾我知嘅，原來咧人哋咧，哇屌好撚盛大喎，搞得佢係可能啲地方窮啲啦，我諗係人哋淨係食嘢咧係兩條，即係一個好大範圍食嘢。嗰度香港得三檔嘢嘅啫， 係係係，呢度大把嘢食， 你死都係得三檔嘅啫。嗰度係大把嘢食，同埋就全部都係外國人咯。係，因為當地人係唔係太熱衷呢樣嘢嘅。咁其實我同高 層 都 其實你唔好話當地人啦，即係我哋講啦，講中國人同埋啲外國人啦。好似我哋咁樣，我哋對跑馬有興趣嘅，就因為賭錢啊嘛。咁你賽車呢啲又冇得賭，淨睇個主 唔係咁嘅高層，即係我哋咧就唔好話人哋啲興趣，因為個個都有自己興趣啦，係咪先？如果你話賽車啊賭嘅話，我賭啦，係咪先？我知啦， 一樣啊賭嘅。 咁總之喺我立場咧，即係我唔介意佢有呢一個嗜好嘅，但係即係就唔即係都適可而止啦，唔好太瘋癲啦。咁你話而家佢咁嘅年紀去闖去即係發癲嘅，我覺得 OK 嘅，係啦，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嘢咧已經都禁制咗㗎啦。即係佢同我講話有咩話有啲咩空中滑翔啊！我屌你咩！你大陸玩空中滑翔，你真係屌你真係嫌命長喎、啊！呢單嘢 佢條線冇綁， 唔係咯？喂，你見到幾多啦、啊？你最驚險唔係玩個滑翔，係大陸嘢啊，大佬！係啊，好撚驚啊！ 一跳落嚟，原來嗰個安全帶冇咗綁啊！ 哇！ 即 係飛緊啦、啊！ 點解要人片飛機？試過啦， 不算啦，點都好啦。咁我哋即係叫做係唔好嘥咗佢，俾大家望下嗰度嘅風土人情啫。咁第一 part 係講咁多啊，第二 part 我哋重新再講過啦。 好。